飞，残留事与愿违，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淡去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淡去一身尘灰，再与你一壶清酒，话一世沉醉。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，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淡去不回。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过这心扉，愿只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只是再醉一回，牵强。